据南州县文化广播电台报道，南州县江原道高城郡居民11号在首尔的政府综合大楼前举行集会，指责政府始终规避重启金刚山旅游，并要求政府补偿因旅游中断而遭受的损失，重启金刚山旅游。